让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 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现代化，人才培养成为国家建设的当务之急。1983年，已经71岁的钱伟长突然接到一纸调令。 那大小子， 您当时72岁。 我后来问了，我看见调令了。 调令了， 这个调令很奇怪，他这个叫汪道涵，那是上海副市长， 对， 对的，汪道涵就告诉我。我不是党员，中央组调的，而且上面写的与中央组组调钱伟长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下面有家里就这个人任命，不受年龄限制。汪大人就告诉我，你可不能死，你是终身教育，终身校长， 终身校长 不受年龄限制。 当时国内的高等院校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不久，钱伟长来。 当时钱老，您是一个全国著名的科学家了，让您到这样一个很破败的一个学校来做校长，您当时心理上能接受吗？ 我不愿意待北京了，北京有些人岂有此理。 所以您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创业？ 我觉得我不怕，我哪儿都敢去的。我这人这样的，我从头开始。 只要您能在这个地方能够实现您的教育理想。 所以我来了以后嘛，这个提出来才都四堵墙。 这四堵墙，您再跟我们说说是哪四堵墙？ 你看，大学从来不跟家长有联系的，对不对？ 对。 我们在社会是家长，还有将来。其实我们毕业生单位， 对， 让他来提意见， 对， 从来不管，没人管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学校和社会脱离。第二个脱离呢？ 第二个就是教师跟学生不脱离，不接触的。 只管上课。 只管上课，上完课跑了。教室也找不到。你办公时间，不是每天是8小时吗？你要在办公室里头，你可以做科研，也可以自己备课，也可以学生找你。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科研跟教师结合的，对不对？刚才说了36堂课，还有三四小时，你干科研，跟你办公室。 就是作为教授教师不能只教课，必须还能有做科研的能力。 对。第四个，学科之间有关系，我们加了很多课，这种课都是广泛的。还有我们允许选别的系的课的。3、4年级。 1、2年级呢？ 1、2年级我们是集体的，叫加强班。 1、2年级是不分系、不分专业的， 不分专业，他们自己有来往。还有，我们规定学生是4个人一房间，要不同专业的， 不同专业的人在一块住。 规定的，不许的，比如中文系不许老在一起。 打破专业的界限。 打破专业的界限。 这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要拆除四堵墙？ 哎，拆除四堵墙，这是墙了。 钱伟长开始在上海工业大学进行改革的时候，周哲伟正跟随他攻读博士。毕业后，周哲伟继续留校工作，对于改革的全部过程他十 阻力是比较大的，因为当时上海工业大学吧，基本的情况还是以教学为主，是吧？那个时候教师要求不要逼我们去搞研究，是吧？我们这么多年只熟悉教学，让我们做我们擅长的事情，是吧？甚至也有教师说不要逼我们学外语，是吧？我们过去没这个基础，那希望按照他原来的生活方式继续下去。 实际上你也是跟这个上海工业大学或者教育界的一些传统的教育教学的教法一些习惯在斗。 不习惯，很多人不愿意做，没做过你教他怎么办？可时间有，他愿意去兼课，比如我也教你大量兼课， 兼课还能挣钱， 他能挣钱，兼一堂课60块钱，加他兼十堂课是600块钱，对不对？ 所以您怎么改变他们呢？ 那怎么改变呢？淘汰，大概淘汰了三分之一，换了三分之一根本换，重新我到外头去找人来。 淘汰掉三分之一。 哎， 钱伟长大刀阔斧的改革和独特先进的教育理念，让上海工业大学10年之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3年，上海工业大学与上海其他的3所高校合并，成为现在的上海大学。学生由原来的800人发展为3万余人。1996年，上海大学成为全国100所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2004年，在全国30多所高校的本科教学评优中，上海大学名列第一。一个民族100年来的屈辱与复兴，一位老人一生的梦想与坚持，科学、教育、国家、希望。钱伟长大家栏目特别制作。生于灾荒的年代，他研究灾荒的历史，他告诉您灾荒背后的本质。历史并不遥远，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系列访谈之历史学家李文海，大家栏目下期播出。71岁到98岁，钱伟长用最后27年的晚年岁月，实现着自己一生教育强国的梦想。27年来，学校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会关心，比如他发现有些学生沉迷于网络之后非常着急，于是他选出10位中国近代文学家的名著，编辑成书，作为学生们的课余读本。 回国了，我应该为国家做工作，对不对？我只要有钱人，我这样做，我这个学校还没办到100%好，还有很多不听话老师，我是比老师解决了。我现在这里有个计划，我这计划要办得比现在还好。 钱伟长所说的计划，就是要把上海大学建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他说当好这个大学校长不仅是他的责任，更是他的义务。 我现在不拿工资，我上海大不拿工资。 我也听说您在上海这边连您自己的房子都没有。 我自愿学，我这么认识我不算，我只要是干对国家好。希望国家强大起来，强大有力量，这力量是什么？ 右派后，虽然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但钱伟长仍然利用各种机会发挥自己所长，为各方提供咨询，解决技术难题100多项。 我这个人是搞什么学什么，我有这个能力。 你不担心做不成？ 我不管，我什么都干着。我这个人就干一下学一下，我所以我学的东西多。我回国以后就干过17张纸， 而且专业有时候都并不想干， 专业奇奇怪怪的专业。我这人，所以有人叫我万能科学家。 万能科学家， 这是骂我吗？ 那您怎么反应呢？ 我不理，你骂我就骂我。 您还是坚持？ 我还坚持，我是这样人，我觉得国家需要的，我做干。 1972年，尼克松来华访问。随着中美两国的建交，周恩来决定组建一个科学家代表团出访美国、英国、瑞典和加拿大。三前之一的钱伟长自然被周恩来总理选入出访之列。但是直到出发前，身在首钢做奴钱工的钱伟长并不知道这个消息。 明天8:30的时候，这位的周恩来一问，说钱伟长还没来啊。后来周恩来火了，他太快被迷失，咱们拿辆车到清华找钱伟长去。一到清华，清华没办法了，说他现在首钢老了，他这次知道首钢，问了他是罗成功。就这样，我穿了这个这劳动部就去了。 您当时还穿着这个劳动部的衣服，这怎么出国？ 后来周恩来没有的，是这样吧，别的没办法，我把10个秘书叫来，他有10个秘书，中间有个秘书穿的服装跟我大尺寸差不多，他下来这个让他穿。 好，直接找他一个秘书的衣服。 我穿了他秘书的衣服。换了以后，后来发现还不行，为什么？鞋子很差，我的鞋子破鞋，劳动的穿的鞋。后来周恩来一看，是这样，我穿鞋子跟你差不多，你穿他试试。我说穿了他鞋正好。 周总理把他的 鞋，周恩来把他的鞋子给我了，我穿了他的鞋子。后来周恩来说，看你不行，你这样今天晚上就到我家去吧，叫我家去，说那里你给洗个澡吧，或者他家洗了澡吃了晚饭，这一次我到那么多国家去，是不只是没有回来，而且为了工作，因为去的人很少，英文像我这样的，我的英语很好的，我什么问题都能讲。譬如他们在美国玩了快玩的时候，有个记者招待会，有个记者问你中国最近有什么创造，那名字我们没什么创造，对不对？ 是故意难为您。 哎，故意难的。后来我回答很好，后来这个在中国的报上都登出来了。 您当时怎么 回答？我说一个国家不能这么差，能团结起来，什么事情都能干的，像中国这样，这是我们对全世界的长老。我这一答复，很多外国人鼓掌，鼓得很厉害。我是到处都这样对付。 我是却不让外国人占便宜，多次人是这样。 我看到有些报道介绍说，有很多科学家听了以后都落泪了。 是啊，我是爱国的，我不是党员，我是爱国的，我只要事情办的对国家好就行。你同意吗？我没别的要求，我希望国家强大起来。 1946年，钱伟长放弃了在美国喷气推进研究所的工作，告别导师冯卡门教授，回到清华大学机械系担任教师。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的高等教育照搬苏联式的高度集中和专才教育。1957年1月，钱伟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在文章中，他明确反对照搬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 我反对学的苏联，这苏联那一套不是我们需要的一套，这个基础课很不重视，就是数学、物理、化学都在讲师在讲，另外有文学、理学，北大做到北大去了，而这个工学工的人必须把这个学好，他不管，说的就是这样。 当时你能够敢于明确的提出来反对学苏联， 明确提出来， 当时苏联是老大哥， 老大哥我不管，你那东西我晓得，我在苏联的文献很熟的，他们的工作不好，我是很清楚的。 钱伟长的教育理念一经提出，便在清华园内引起了长达3个月的大讨论。不过谁也没想到，这场关于高等教育的百日大辩论竟然成为了钱伟长一生的转折点。在随后而来的反右运动中，钱伟长被划为右派，停止一切工作。 不许上课对于您来讲是不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我当然没办法，不然可他们让我做实验室助理。 做实验室助理？ 哎，其实实验室扫了我扫了一年呢。 当时您在这一年当中，您还是坚持您的看法？ 我坚持我的看法，我想总有人会理解的。 打成右派你也不改？ 我也不退。 可是当时您把您打成右派之后，您的生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无所谓，连我告诉你，右派连儿子上大学都不行，我的儿子女儿都没上大学。我仍然坚持我的一些，我也不退。你最晓得了，所以我牺牲很大。 我父亲说了，他说人们可以不能让你剥夺你上学的机会，但是任何人剥夺不了你学习的机会。而且他一直就教我，这人学啊得学一辈子，上学学点东西在人的一生里就一小块，你要是能够不断的学习的话，你才能够不断的能够长进，能够发展。所以到那以后，他就跟我说，说你不耽误念书，想念书你自个儿念吧。 钱伟长被打成右派后，儿子钱元凯被分配到首钢做了一名搬运工。多年后，钱元凯通过自学成为了数码产品方面的专家。 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身边的人啊，首先他自己啊是个真正的爱国者，日本占领中国也就他出来担任什么职务，坚决不干，没准备吃怎么办呢，天天有烟水泡煎饼这么吃，就是不给日本人干事儿。说这种人呢、啊、值得尊敬的，是真正的爱国。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见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我在清华大学念的是西洋文学系，进学先生不叫西洋文学。 嗯， 我在清华大学四年学的是西洋文学，但是我认为我受教益最深的第一个陈寅恪先生，当时搞这个考证的，我一辈子也搞考证，真有学问，而且这个人呢是平平和和，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大学者。我对陈先生非常尊敬，非常怀念。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当年我在清华的时候，我们几个学生找陈先生进来开华文课，他客气，但是我开不了，不能开。说到了后来，一个机会到德国去了。到德国去，那个学校是人家分配的，哥廷根大学。我也不知道这学校有什么课，有时候看那个课程表，有墙上写的韩文。哎呀，我大喜过望，立刻就选了。选了以后呢，念了半年，我的老师问我，他说你真愿意学韩文吗？我说我真愿意，我希望一辈子做这方面的工作。 1936年春季，我来到高斯韦伯楼东方研究所去上第一课。在 三四十人之多。我从此就天天到这个研究所来，我从此找到了我真正想走的道路。选这一门课的只有我一个学生，然而教授却照上不误。教授就是我毕生的恩师瓦尔德施米特。瓦尔德施米特很年轻，看样子也不过三十七八岁。他的老师是泛学大师、蜚声全球的海因里希·吕德斯教授。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在柏林留学时也是吕德斯的弟子，同瓦尔德施米特是同门。瓦尔德施米特有时会对我提起此事。 那个人是很有名的学者，可是回应不倦， 会员 同时的一个老师 Zeke。 嗯， 这个老师是退休了以后，瓦尔施米特来接替他的，所以现在年纪很大了。可是那个人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他有一次告诉我，他说我这点本领我都交给你，你不学也不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从军，希克出来代理他。老人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拿手好戏统统传给我。我猜想，除了个人感情因素之外，他是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想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我这个异域的青年，让印度学和吐火罗学在中国生根开花。 这教授啊，都希望自己的学问啊能够传播，他也希望他的学问啊能够传到中国来。所以看到我的中国学生很高兴，说我在这会中一定都交给你，其中特别是吐火罗文。 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国的老师中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剧烈地跳动，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有一次我发下宏愿大事，要给老人增加点营养，给老人一点欢悦。要想做到这一点，只有从自己少得可怜的食品分配中应急。 他这是没东西吃，我三个月没吃鸡蛋，三个鸡蛋，三个月的面，三个月的糖，我都交给那个点心店。我说你给我做一份点心，三个鸡蛋，三个的面，三个的 糖 花油。后来他给我做了，做了我就给谢克，我没全给他，给他一半，有什么有别人还要给一点，就这个印象我很深。特别是我跟西科教授的关系有点像祖孙的关系。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我回忆当时的情景，总是同积雪在途的漫长的冬天联系起来。 我记得很清楚，冬天下大雪，在研究所工作了一天，立刻回家，我也顺路，我就扶着他慢慢地走回家。十里长街一片雪光，就是我们一个不是一国人的一个祖父一个孙子这么回家，这一幕无论如何忘不掉。 好像宇宙间就只剩下我们师徒二人，我怕老师摔倒，紧紧地扶住了他，就这样一直把他送到家。我生平可以回忆、值得回忆的事情多如牛毛，但是这一件小事却牢牢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每一回忆就感到一阵凄清中的温暖，成为我回忆的保留节目。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 我们家是贫农，能够出来啊，就是外人什么都不信啊，这个运气啊，我倒是迷信。一个人啊，真的有点运气。我就是运气好，运气好的难原因啊，主要就是我是一个男孩子。如果女孩子出不来的，当时咱们重男轻女。 家里日子是怎么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的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谈红色变了。 白的就是白面，白面当然了不得，我们的整个村庄里边只有一个人能够吃白面的，就是举人的夫人，他吃白面，别人都吃黄的，黄的是很好的，老玉米是黄的，红的呢是红高粱，老百姓是吃红高粱，红高粱是味道非常不好吃的，小时候主要是红高粱，要吃的黄的就不得了。 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他奶奶， 他们这一支是有钱有地的，虽然举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亲孙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来。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立即跳下炕来向村里跑。我们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声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缩回到肥大的袖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馍馍递给我。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我们家里边没有地，没有地，当然没有麦子了。那麦子哪来的呢？拾麦子，这个你不懂这个，就是我对门的一个大姑大婶带着我出去拾麦子，就是有钱的人家把麦子割了以后，他不能那么全，说剩下的也没事就捡那个，我们叫拾麦子。我拾了一个夏天，在我母亲给拖出来，得有十斤，那个十斤啊，后来就做成，我们也不会发面，不懂发面，就是天死糊面，就把这个麦子磨成面，我往一贴，结果呢，我吃了高兴极了，后来又偷了几块，偷了几块，我母亲就连着要打我，其实也不是真打，后来我就跳在坑里面，跳在里面还是吃，反正你进不来，你跳不了坑里面，水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 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营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剧烈，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